现在勾炫派出一号 Rock Lee 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炫 Magic Hour。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盈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大家看了我们上一集的对你有感觉吗？这一次呢真的引起好多人的一个讨论呢，都说男主很帅，女主很一，到底他们能不能擦出火花呢？ 是 before 跟你揭晓到底能不能擦出火花，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女方的自我介绍呗。她叫什么名字呀？ Hello 我叫于飞，我今年19岁。 06年。OK， 你在读什么 course 现在？ 我现在读 Interior Design。 Interior Design， 哇、哦、哇、哦、你是 I 人对不对？ 是 E 人。 你不像 E 人耶，为 E 人争光一下嘛，讲我是 E 人。 是 E 人。 其实E人真的是有分很多种的，有些呢真的是很E大E人的，就是好像 MacLai 这样啦，这个属于小E一点点吧，就是有点含蓄含蓄害羞害羞的。 可是我觉得一方面是 Kristen 本身也很E，就有时候太过E的人在你前面的时候，你就会遇强则弱。哎，有些E是这样， 有些E真的是这样子的。他看到我，如果对方真的很强很E啊，那一种啊可以搞那个气氛嗨起来的话，他完全算了，我静静做E人呗， 做防守了，就不是那个进攻的那个了。 是，所以他才那么爱咯这个女生。 可是那个又有点爱又有点E的女生呢，会不会跟这个锡纸烫的帅气男生有一个缘分呢？大家马上去到勾炫的 IG 就可以看到完整版咯。 是，去到勾炫的 IG 真的是很多好看啊，可以看到很多颜值高的美女帅哥，又可以呢得到演唱会入门票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赶快 follow 勾炫 IG， 还有就是要 follow 勾炫的 TikTok。 我们要送礼福利啦，12月11号星期四晚上的8点钟呢，留守勾炫TikTok Live 呢，我们会送上这个独家好看给你啊！勾炫 MC Kristen 温阳、Broccoli 李伟俊、Lia 佩珊和小童呢，将会亲自为你们介绍来自 Icon、Vinda 和3CE的精选好物啊！当天立即下单的话，可以享有超值优惠。还没 follow 勾炫的 TikTok 的朋友们，赶紧 follow 起来吧！约定你12月11号晚上8点，在勾炫 TikTok Live 见喽！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盈盈。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派伟俊还有 Make Overseas 的左转灯。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猜猜猜，噔噔噔，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呢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是算蛮简单的。 怎样简单？又是跟动物吗？是不是？ 是的。 哎耶！ 有看过蝙蝠吗？ 蝙蝠有啦，肯定每个人都看过吧。Batman 是，可是不是那个那个人物， okay. 是真的蝙蝠。 OK， 请问蝙蝠呢？它是挂着睡觉的，对不对？ 啊，对。 为什么要挂着睡觉呢？有四个选项让大家来猜。A， 因为倒挂着呢，它感觉很酷。 OK。 B， 方便起飞和躲避天敌。 Uh-huh. 又或者是 C 呢？锻炼平衡能力，还是 D 让他的血液呢可以倒流，他的头脑才会清醒。 哎，这四个里面呢、我选两个答案嘞。首先第一个答案是 D， 让这个血液呢倒流，这样呢他就清醒头脑了嘛。一清醒头脑的话，所以就是方便起飞跟躲避天敌的，因为他真的是不知道那个天敌几时来，他要保持清醒，所以一清醒的话，天敌来了他就马上飞走。 可是如果他的血液倒流在他头部的话，难道不会爆炸吗？就好像人这样倒立，我们也是不能打汗的、 因为他是动物嘛，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动物吗？我去问， 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类， 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小姐。 可是不是，现在是人类，不是动物，不可以。 人类也算是动物，你可以不要那么 TK 嘛？你要不要问一下你科学老师 ？TK 生气， 所以我觉得 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小姐，我们是哺乳类。 那个蝙蝠也是哺乳类、那子低的话，保持清醒的话，这样就不可能了。那我选择 B 咯，方便起飞跟躲避这个天敌。 是不是？回来听听看其他听众朋友的答案吧。 是，如果有答案，赶快 WhatsApp 进来哟。勾炫 Cellcom DG 飞机号码06998889，记得先到勾炫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mart Number 三度。 守着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飞到耳的阿拉斯加海湾，他将会在1月3号晚上的8点钟呢，在槟城 Satya Spice Arena 呢深情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赶快去到 fantopia.io 哟。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炫猜猜猜，跟蝙蝠有关的冷知识。 花 野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蝙蝠总是倒挂着睡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OK， 四个选项 ：A， 他觉得倒挂的时候很酷，还是 B 呢，方便他起飞跟躲避天敌，又或者是 C， 蝙蝠他们要锻炼他们的平衡能力，还是 D， 让血液可以流过他们的头脑，让他们保持清醒？ 哎，卡西，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嘞？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 吧，因为蝙蝠的翅膀结构跟普通的鸟不一样，不能从原地起飞，所以他们才会倒挂。比较方便他们起飞。 哎呦，那么的仔细的卡西，是不是找答案呢？他选择 B， ChatGPT 吧。 他问一下蝙蝠为什么倒挂着睡觉，所以他选择 B， 啊， 方便起飞跟躲避天敌的。 但也有人觉得是锻炼平衡能力， 也对了， 你觉得合理吗？ 蛮合理的，因为不是每个人呢都可以在一个线上那里呢保持那个平衡的。我们一问平时走那种线啊，一条直线，我们都是要锻炼这个平衡能力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到那个直线。 连跟他倒挂有什么关系？ 倒挂可能他也是要平衡 balance 一下嘛，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 balance 了嘛，对不对？他就睡着倒挂着，然后 balance 一下啦。因为睡觉，你看他一闭眼睛的话呢，他就会失去平衡嘛，因为你看不到前方的东西，可能就会跌倒啊，或者是睡不到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要锻炼自己的平衡的话，所以就要倒挂着。 你完全就是没有逻辑的在说瞎话，哎，我自己都听不下去，那个硬掰。有时候没有话讲，不用硬讲的，你可以跟我讲你不懂。我们回来听听看其他听众朋友们好不好 ？OK， 就没有关系。 明明你就没有听我在说什么，说这个选不要 骗。 勾选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n Band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十二月七号和十四号星期日到 Seren Band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王赫野的《喜欢你的样子》。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 ！Go Shine 猜猜猜 ，Go Shine 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蝙蝠为什么总是倒挂着睡觉的呢？有四个选项让你选 ：A， 他觉得他倒挂的时候特别的帅气 ；B， 方便他起飞跟躲避天敌；还是 C， 锻炼平衡能力。又或者是 D， 让血液呢可以流过他们的头脑，让他们保持清醒。 Andy，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呀 ？A、B、C、D。 我觉得答案是 D 吧，因为我觉得嘞，就是他的睡觉方式跟我们睡觉方式是真的很大不同的啦。就好像，我有听说过蝙蝠的血液嘞是他倒转睡是等于那种流清醒头脑啦，所以我觉得是 D 了。 哦，所以他觉得答案是 D， 让血液倒流清醒头脑的。但是我觉得 A 觉得倒挂就觉得很酷，也有可能嘞。 那真的吗？ 哎，你想象一下， 蝙蝠他会很注重酷不酷这件事情。 就好像我们人类啊，我们可以倒立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如果你会的话，就觉得你很酷了 嘞。 可以吸引到很多女孩子来嘞。 但是蝙蝠界里面他们都是倒挂着的， 倒挂着。 对啊，对我们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哎，又好像是，每个蝙蝠都会。 这哪里有可能蝙蝠？ 有另外一个倒挂着不一样的嘛，可能他用一只脚倒挂着，啊，其他蝙蝠两只，他只有一只。 可是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倒挂睡觉， 觉得很酷，可以一边睡一边倒挂着用一只脚。 好了，小姐不要再讲废话了。不是 A， 不是 A， 给大家删去 B， 为了躲避天敌，还是 C， 平衡能力，又或者是 D， 让血液流进头脑。 Okay， B、C、D 回来给你争解。 手指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Gareth T， 还有蓝老的《跟悲伤结了账》。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喽。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和蝙蝠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都有去过山洞。 有， 或者是有看过蝙蝠的照片，它总是倒挂着睡觉的，为什么要倒挂着呢？四个选项 ：A， 他觉得倒挂很酷 ；B， 方便他起飞跟躲避天敌；还是 C， 锻炼他的平衡能力；又或者是 D 呢，让血液可以倒流，让他头脑保持清醒。 哎，这四个里面呢 ，Broccoli 就说 A 是不可能的啦，删除掉，觉得倒挂就觉得很酷。B、C、D 的话，目前为止呢，最多人选择是 B 的，方便起飞，还有躲避这个天敌。那我也是 support 听众们的， uh-huh， 我跟他们一样选择 B。 确定吗？ 确定，锁定了。 锁定答案 ，yes， 噔噔。 蝙蝠倒挂的原因呢，是因为， 哎， 恭喜听众还有莹莹，你们都答对了，也就是 B。 容易了这个选项。 而且刚刚卡欣是真的抄答案， 我就知道， 就完全是 AI 给的答案来的。其实确实是蝙蝠，它的前肢啊，真的是进化成了一个叫翼的东西。 OK， 那他们的后肢力量很弱，像一般的鸟儿，他们本来在平地，他们可以透过助跑来起飞这样子。 对， 但是因为那个蝙蝠它的前肢后肢都很弱， okay. 所以它倒挂的原因是，如果今天真的要飞的话了，它只要把它的那个爪给放开，它就会重力往下掉，所以一掉的话就只要打开了翅膀，它就可以飞起来了。 哦、 啊，它不能原地起飞，但是它可以掉下来飞起来的概念。 哦、oh, 哇、wow. ，I got it。 再加上呢，它倒挂在树上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躲避天敌， 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像在高处啊、山顶洞啊、树枝的底部呢，都比较隐蔽一点的。确实可以躲避天敌， 所以它跟其他鸟类呢有一点点特别，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宝贝，它不是鸟类，鸟 啊，它是哺乳， 哺乳啊，你要吃哺乳啊，啊，配粥啊， 哺乳动物 ，OK， 哺乳嘞 ，OK， 我 配青粥炒菜啊， 我写起来啦。蝙蝠嘞，为啥就是总倒挂着睡觉，就是方便起飞，还有躲避天敌啦。那你人类为什么要睡觉嘞？为了就是要休息嘛，对不对？那你什么时候选择不睡觉嘞？答案就是。是呢，哎，看到一场很刺激的比赛，很紧张啊，只要继续看下去，看下谁是冠军嘛。哎，如果你喜欢看一个比赛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新秀崛起吧总决赛呀、啊，将会在这个12月13号晚上的7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盛大的举行啦。现在上到 GoSHN.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新秀崛起吧总决赛入门票。当天主持人除了有崛起推手裴勇，还有肖慧敏和 Priscilla Abby。蔡恩宇的，还有大马铁肺女王李佳薇，除了是当晚的评审，她与海外歌手 J-Phone 冯文馨和领航人张栋梁也会担任表演嘉宾哦，千万不要错过咯。详情条规浏览狗选的 MY 狗选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um Band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um Band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